暗光的残烛，断线的风筝从树梢掠过，我纽约沉淀之前藏进了悲伤的壳，若无其事的我终于无处可躲，原来没有你的城市也不是我的。我们一起写过的那首情歌，唱片店里依然在不停地播，那时总以为爱情也可以加层保险的梦想，打过来就可以存活更久的苹果，想能保存容颜和幸福的相册，可以永恒定格反复摸索，你像个孩子一样与我反驳，觉得爱已从没有功能持久可说，转过身去也不再看我，却似有珍珠花落一颗一颗。早已过时了，一无所知的从来都是我，可我仍想与你时常吻着，从此不怕错过日升月落，想你快些离开那趟让人冒险的车，陪我一起继续去闯爱情的火，你是我的爱人啊，从来不是过客，我会一直为你唱着永不过时的情歌，我们一起写过的那首情歌，唱片店里依然在不停地播，那时总以为爱情也可以加层保险的梦想，打过来就可以存活更久的苹果，想能保存容颜和幸福的相册，可以永恒定格反复摸索，你像个孩子一样与我反驳，觉得爱已从没有功能持久可说，转过身去也不再看我，却似有珍珠滑落一颗一颗。我们一起写过的那首情歌，唱片里依然在不停地播，那时总以为爱情也可以加层保险的梦想，打过来就可以存活更久的苹果，想能保存容颜和幸福的相册，可以永恒定格反复摸索，你像个孩子一样与我反驳，觉得爱已从没有功能持久可说，转过身去也不再看我，却似有珍珠滑落一颗。